举行会议。报道分析，中国对四国合作存在警惕，若果首脑会议落实举行，相信中方将强烈反对。日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受访日本民众认为卷入歧视女性风波的前首相森喜朗不适合再担任东京奥组委主席，认为适合的受访者只有不足7%。森喜朗日前在东京奥组委会议上提到，如果会议有很多女性参与，就会花很多时间，又说若果增加东京奥组委的女性理事会成员数目，必须确保发言时间受限制。言论引起多方批评，森喜朗其后道歉但拒绝辞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崔杰彤，你做紧乜嘢啊？ 用个过年大扫除，攞走啲唔要嘅嘢啫。 阿欧，呢本书我睇完，你有冇兴趣要啊？ 好啊，小白，呢几件衫都啱你小朋友着喎。大扫除唔一定要抌晒啲嘢，送俾人都得噶。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再重聚，即是说我们2000靓哥再重聚又重聚了。因为重聚这个字呢就只有两个字，不过就很珍贵，很难得。一个礼拜一次不为过，由现在到11点一共有两个小时的2000靓哥再重聚。再重聚的还有阿 Vince， 阿泳师又回来了。阿 Vince 你好，好久好几个礼拜没见你，他们说。 去咗边咧？因为阿乔翻咗啦嘛，吓咁诶呢一排疫情咧，再解释一次，就系、是、我哋呢一个二千靓哥嘅直播室咧，其实任何直播室都系最多系两个人，两个主持人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容纳三个啦。不过今日阿 Vince 咧就会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嘅，吓就唔系叫你反串，而系三个角色啊，应该系弹钢琴啦，弹 keyboard 啦。同埋唱歌啊 ，OK， 咁啊，但系最重要嗰个角色咧就系大家，因为1872388咧今日就系不断咁开放。点解再提早开放呢？因为下个礼拜咧，下个礼拜日咧，原来已经系年初三，即系话仲有几日咧就过年啦。咁啊，如果下个礼拜年初三咧，我哋咧就会作传统咧，就会停一次，即系停一停，然后咧我哋听翻即系。今年嘅十大金曲嘅颁奖典礼更精彩，咁所以咧今日咧即不如提早拜下年啦吓，因为虽然咧即系今年嘅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各样嘢咧即系都比较往年咧就冇咁大阵仗，咁但系反而嗰咧更加重要，因为咧大家少咗拜年啦，分分钟有啲连屋企人或者亲戚朋友都会少见咗。以往咧就一定大家去团拜啊，一齐拜年啊，会一定见噶嘛。今年咧横掂都系啦，如果唔去拜年咧，咪直情用电话啦吓、啊。就经过我哋嘅二千靓歌再重对嘅平台咧，就可以同全世界嘅朋友拜年，尤其是喺外国嘅朋友，外国亦都可以调翻转头打翻电话过嚟1872388，咁就可以同香港嘅屋企人拜个早年。OK， 呢一只歌我就系讲紧一家人咯。好重要噶，虽然咧系身处两地，甚至三四个唔同嘅地方，亲情无价。今晚我哋就联系一下。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像世间洗读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爱乐人。生令我心内暖，日日夜夜献种种。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爱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歌名当然叫做亲情啦。当年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我谂好多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哋一样，一路食住饭，一路睇住邓碧云啊，咁又一大班嘅资深演员啊，系演呢一出电视剧叫做《亲情》。主题曲咧当然系罗文作曲填词，唔使讲，顾家辉、黄沾。好啦，咁阿边时你唞咗几个礼拜，两个礼拜啦吓，好。听翻阿 Vince 唱翻只小唱嘅歌先， 系第一次喺度唱应该 系啊，好少人唱，因为我几中意呢一首歌嘅，因为你唱完咧，我就解释下，即系你知边个作嘅啦？如果呢只歌唔系嗰只，如果你是朝露，唔系嗰只，系中文嘅广东话嘅如果，咁其实佢系冯添之啊，即系 Ricky 风啊，系啊，即系。同我作好多歌嘅冯添之先生，原唱系陈美玲 Patricia Chan。 何解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给我路过？想知道为何？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你点会识呢只歌嘅咧？ 因为之前啱啱学啦， 系啊， 有人点、哦、即系通常呢啲歌又唔会特登自己学嘅、哦，通常有人点唱咁。 喺网嗰度有人点唱系，咁、 啊、 然后你先发觉，咦，即系原来陈美玲吓咁样系啊。其实系阿 Pat Chan， 佢上佢以前上嚟应该有唱过嘅。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啦、啊，咁啊咁啊，讲起就系、是、即系头先只歌嘅作曲人啊，就叫做冯添之啦。咁佢嘅作曲嘅名称咧就叫做力锋。啊、即是 Ricky 峰 Ricky 峰先生呢即是跟我們很熟啦跟我們音樂界都很熟跟很多歌手都很熟因為他從事了唱片行業呢真的有半個世紀現在呢他已經是這很多年都是香港唱片業協會的總裁亦都呢、我是、應該要即將這個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即已經做了一輪了你都 Vince 你都有 involve 就是、IFPI 即是唱片業協會就做了一個、叫做音樂永續2020 的 project 那是做什麼的呢這個音樂永續2020呢就是為了、因為疫情關係很多音樂人即好像、你啦你有份參加啦好多的全部差不多因為做過 research 呢香港七成的音樂人呢即都是 freelancer 嚟嘅，即 freelancer 嚟嘅，即系都系自由工作者。咁所以咧就喺疫情嗰度就唔知点啦。咁啊，即系冇公开啦。咁啊，亦都香港音乐都会停顿咗好多倍啊。虽然咧即系唔系话净系开工咁简单，而系成个音乐圈咧停咗。于是乎咧就IFPI 咧就搞咗呢一个音乐永续咧，就用叫做创意喺创意香港嗰个基金嗰度咧就申请咗800万。咁然后呢做咩嘅呢就係、是、经过一啲就唱片公司啊制作公司呢就去邀请全香港嘅所有嘅歌手、然后呢就每人呢就将一啲係、可能係旧嘅歌可能係已经出版咗嘅歌重新編过佢重新唱过重新录过晒即係其实就重新做一次做咗好多首做咗百几首啦咁无端就多咗百几首嘅新歌咁嗰個影響力都好大，因為喺網上面都一路咁樣傳。咁大部分嘅好多嘅歌手，即係舊嘅歌手，又好資深嘅歌手、新嘅歌手、男嘅歌手 band 好，乜嘢都有，都有參加。咁所以呢、這個音樂永續咧，就都會你可以上網啊，咁可以咧 search 到，揾到咧呢啲重新編錄嘅歌曲咧，係可以繼續可以聽到，即係叫做永續就係咁解。多谢晒呢即係有心人咁大家一起呢我哋业界呢都应该要全力去支持呢样嘢啦咁協助大家呢一起去做好呢一套嘅音乐。好啦剛才佢讲过 1872388 呢我哋提早拜早年啦嘛可以有人打电话嚟啦恭喜恭喜有冇利是逗呢咁早喂喂喂听唔到啲喂喂喂。 喂 哎呀听到你啦听到你係你啊。是啊 ,Hello, 你好是啊你是哪位啊 我叫做 Wen Yang 啊。 Wen Yang 啊 ?Wen?Joanne Yang 啊。Joanne,OK,Joanne。有没有利是豆啊Vince, 我有没有送给你啊大家在澳洲我送不到给你。 咦这么犀利澳洲啊我真的姓杨啊你我刚才听到 ,Wen,Joanne Yang, 真的很多杨啊澳洲。真的有些羊打电话来添。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在澳洲哪里啊 在布里斯本。 哦在 Brisbane。布里斯本其实羊多不多的 哦咁都真的有些羊的。不过离开我住的地方很远的。 很远啦、啊、因为布里斯本都是大城市来的啦是吧咁 是啊是啊。是啊 哇在农历年来咯还有几日点过啊在澳洲。 是啊。屋企人吃饭啦，顺便祝你新年快乐啊！祝你工作嗰啲同事都新年快乐啦，尤其特别系 Vance 啦， 系啦， 我欣赏 Vance 的歌声。 O K 啊，一阵间佢又会唱歌噶啦。喂，喺澳洲咧，其实即系如果唔系疫情咧。以往系点样过新年啊？农历年噶，即系都会大家互相去拜年啊，咁啊。 拜年即系屋企人啦，都。我哋呢度唔係話都係中國人比較慶祝多外國人冇咯。 咁梗係啦，我哋農曆年嚟噶嘛。但係就即係親戚朋友又比較少嘅，比相比嚟講係咪啊？唔係所有啲，即係唔係好多中國人㗎布里斯本係咪啊？ 唔係好多中國人㗎，但係 唔係好多中國人，但住嗰個區咯。 哦， 我身邊啲朋友全部都中國人嚟嘅。 哦，呢、這個當然咯、哦，原來都即係佢哋都你哋都會聚埋一齊嘅啲中國人。 係啊，係啊。 咁啊，平時嘅活動係咪去即係星期日去飲下茶啊咁樣啊嗰啲啊？ 因為我奶奶中意，所以我都有。即係唔係每一個家庭都係，但係因為有老人家咧，就會多啲陪佢啦。 梗係啦，梗係啦，呢啲即係冇咗飲茶呢樣嘢，冇咗啲蝦餃燒賣又點得嘅咧？係嘛？即係唔好話老人家啦。我哋以前後生嗰只好後生嘅，周圍去噶嘛。哇！去咗啲歐洲咧，耐咗咧，好快就會諗起蝦餃燒賣噶啦。好快揾谂起云吞面啊！好快就想食噶啦，系咪啊？你都系噶啦，系咪啊？咁你嗰度有冇靓嘅？ 都有噶，都有噶。 有冇靓云吞面食啊？咁 我唔觉得有。 澳洲其实咧，话俾你咧，即系墨尔本就有啦，墨尔即系吓 Melbourne 啊，系啊，嗰度嗰啲雲吞麵啊，或者係越南粉啊，都唔錯嚇。雲吞麵啊，尤其是 係啊， 係啦，嗰邊勁啲， 正宗啲。 係啊， 因為有時可能你做生意啲材料問題啦，呢度咁佢唔能夠賣好貴噶嘛，咁材料係冇俾咁足咯。 係啦，都係啲手勢嘅問題啦，啲蝦澳洲大把啦，係咪啊？即係做雲吞 係其他配料，我覺得有第二啲配料佢唔捨得落咯。 係啦，啲麵啊好難做得靚嘅，係真嘅嚇。 我又冇啊，我諗香港都會。都难揾啊！ 都有嘅，都有三五间喺度斗紧，即系斗咗斗足，系啦，斗足几廿年噶啦。 系啊， 我都好刁转噶，我都去周围买唔同嘅面嘅，啊，即系呢度买面，嗰度买云吞，呢度就买水饺嗰啲咧，分开买噶，我哋 哦， 唔会就咁买碗云吞面。咁当然咧，而家呢个疫情咧，系翻屋企食噶啦，居多啦。好啦，咁啊 ，Joanna。咁啊，即系恭诶，即系预祝你咧，你哋全家人咧，尤其是老人家啦，你哋屋企个老人家喺澳洲过一个愉快嘅农历新年，好嘛？ 系，多谢你。 系啊，啲牛年啊，牛年嚟紧啊嘛，咁啊，即系身创力健啦，希望大家 系啦，都恭祝香港所有嘅市民都希望喺明年嚟紧嘅。牛年都是大家生活愉快啦， 系啦，好快啦，疫情一快过去就得噶啦，系牛马精神啊，总之好，咁啊听只歌啦，你点？ 其实你好多首歌我都好中意听，我差唔多日日都听你啲歌 嘅。咁你求其中意，你唔会只只都中意晒噶嘛？你讲一只啊，咁多 啊， 咁多中意嘅歌，讲一只咁多，咁啊 Vince 唱，你头先话想听阿 Vince 唱歌嘛？你讲啊。 唱啊！哦，伤心的下雨天 咯、啊。伤心的下雨天，唔系叫伤心的下雨天啊，嗰只噶伤感，伤感的下雨天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好聪明啊，你 唔系聪明啊，梗系得呢啲嘢高 hit 噶嘛，以前。 啊系啊。 好啦，一于系咁话啦，啊喺澳洲开开心心吓 ，OK， Joanna， 拜拜。 OK， 拜拜。 伤感雨天、啊。 风雨中的 之前，我这晚脑海又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分别将旺角、海富苑、海裕阁、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同埋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在指定时间前接受检测。其中长乐大厦受检人士要在晚上11:30前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6:30左右完成行动。至于海裕阁和惠利大厦的受检人士，就要在凌晨2:00前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7:00左右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内人士如果今个月5日至到今日期间已经检测并能够出示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相关证明，无需再次受检，但仍要在处所内等候。如果个别非当区居民逗留在受限区域内，会造成不合理困苦，政府人员考虑个别情况之后可酌情处理，俾他们留下个人资料之后离开。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公众要明白，当社区感染数字逐步下降时，强制检测所能够找到的个案亦会相应下降。他相信市民大众都希望社区中的确诊个案大幅下降，但这并不代表污水检测的准确度或政府的行动有偏差，而是政府加大力度抗疫和防患于未然的成果。张建宗在网志说，政府在农历新年假期前正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广泛频密的连串限制和检测宣告行动。过去2星期，政府顺利完成20个围封行动，超过18,900人接受检测，发现15宗确诊个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不认为改革后的通识科等同国民教育科，又指暂时没有打算将国民教育科独立成科，认为渗透在不同科目的方法效果更自然。被问到课堂能否讨论内地的缺点，杨润雄在一个电视节目举例子，内地贫富悬殊等可以讨论，要基于事实陈述。若果要讨论两地司法制度，教师应该解释两地的差异和一国两制有关，也都应该列明两者的好处和坏处，给学生自行判断。他说新科目会设立课程监察、到学校试学和课程探访等，认为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局方是想了解学校在教授新科目时会否有困难。日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日本民众认为卷入

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的小河，轻轻的山岗，依偎着小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真不叫人为你向往。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又回到了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使我难忘。难忘的小河，难忘的山岗，难忘的小村庄，在那里歌唱，在那里成长，真不叫人为你向往。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问故乡，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 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9:42啊！小村之恋之后咧，我哋接电话18723888，我哋拜早年好唔好啊？好啊，喂，你系边位？ 我系卡卡。 卡卡你好啊，系咪即系笑卡卡嗰个卡卡？ 唔系 啊，好啊，你个名字改得好啊，哈哈卡卡卡卡卡咁， 系啦， 成日都有人叫住你个名啦，吓，总之开心嘅日子就叫住你个名啦，笑卡卡，卡卡你在哪里打来的？ 多伦多。 多伦多，即系而家早上9:00定8:00啊？ 8:09。 哦，你哋仲争多咗一个钟，唔系一个队添， 系啊， 因为冬系叫做冬令时间啊。 我 冬令時間有， 出年唔使啦。 啊，又較慢一個鐘咁樣。 即係話可能出年如果美國嗰邊同 Montreal 都 agree 咧，就唔再教啊嘛。 哦，係咩？ 嗯、哦，即系因为呢个以前系跟美国噶嘛，系咪啊？因为 系啊， 哦， 因为而家嘛，佢哋嗰个，所以要跟住佢哋嘛。 哦，系啊，要投票咩、啊？要改翻要投票噶、啊，即系要。 要佢哋行咯，同埋我哋呢边好似 Montreal 都要行咯。 哦，系 Montreal 都要教，因为系咪？ 系啦、 哦，多伦多就肯噶啦，系咪？ 願意，因為咧，即係一到四點幾咧，即係而家好啲啦，五點鐘已經開始光翻夜晚。 係， 咁咪四點幾咧，真係 已經黑啦，已經天黑啦。 病啊，係啊，同埋交通意外好多咯。 哦，係喎、哦，都仲未放工嗬，就已經黑掹掹啦。 因為放工嗰陣時已經係黑曬咧，咁嗰個黑嘅程度咧係。好辛苦 嘅 揸車， 咁啊係啊，尤其是如果你話冬天又落埋雪啊，有啲雪嘅面啊反光啊， 人始終係搭巴士過馬路，咁佢哋啲褸未必係有反光 啊，係啊，好危險嘅，好黑嘅喎，真係黑得好犀利，因為地方太大啦，就唔好似香港咁啦，即係差唔多每一條路都會照得好光，即係街燈都好光。 始終即係揸車又要顧住轉右嗰陣時候，有冇搭車啊？有冇啲 啱嘅？ 啲人喺我馬路，哇！你把聲真係好靚啊！請問你點樣保養把聲，同埋點樣練氣嘅咧？ 唔係，有即係都有好多 ups and downs 嘅。因為之前有一兩個禮拜咧，我都自己好掹震，把聲成日都沙咗，即係因為好攰啦，即係做嘢做得多啦，即係疲累一樣。咁今日又唔錯啊，今日又好翻啊，因為可能接你电话啦，又新年又嚟啦，系咪啊？咁啊 OK 噶，总之咧，不过咁我都要牺牲好多嘅，不如农历年呢，你会唔会又食好多萝卜糕啊、年糕啊嗰啲咁样噶？ 唔会 噶，喺多伦多唔兴嘅咩？兴噶，一样兴噶。 但系自己知道，哇，食得多真系好搞唔掂啊！ 我又中意食嘅，我乜嘢都中意食嘅，尤其啲中国嘢，我好中意食嘅。咁即係我中西合璧，即係乜嘢都食嘅。咁由細到大都係咁。咁但係而家咧就要戒㗎，好多嘢要即係嗰啲。我其實我中意食辣嘢嘅，但係而家要戒。係 啊，我都係㗎，我食生辣椒 㗎。啊，哇！咁巴閉，咁犀利。咁我冇咁誇張。 好咯嚇。 咁今個新年就大家少咗拜年㗎咯，嗬？ 平時都好少 㗎。哦，係咩？ 拜年嘅。 唔興㗎，係咩？好多中国人嘅，好多中国人嘅喺多伦多。 没事嘅， 系啊。唔紧要啦，嗱，我哋今日就最好咧，就特登咧，就喺新年之前咧，就安排咗拜个早年啦。因为下个礼拜日咧，就已经系年初三啦嘛，咁啊过咗系嘛，咁啊不如拜个早年。 情人节啦。 系啊，你提醒咗我，情人节不如唱一啲一阵间唱情歌啦，送俾天下所有有情人啦，可能包括你喎，系咪啊？ 多谢，我仲未讲完啊。 请讲。 睇到咧喺 Facebook 咧，见到你同阿 Adrian 咧，你个公子咧唱歌，哇，真系好犀利啊！系你自己教佢定系佢即系？ 我啊，点会啊？唔使教噶啦，大个仔嚟噶啦，嗰啲玩下嘅，玩下嘅啫。不过就即系人哋即系性情咁样即系。即系玩玩下，点知就好啦。嗰啲电视台嗰啲好熟嘅，咁我哋嗰日都有啲意义嘅，因为大家咧都好开心嘅，因为大家带啲家人出嚟一齐唱歌，好多嗰啲旧朋友我都见翻啦。 我谂我哋呢度就有得睇噶啦，可能 应该有个系咪啊？应该有 啦。因 为 我哋 个礼 拜日都做经典噶嘛。 哦，系咩？哦，咁啊 OK 啊。咁你都要可以听我做节目啊？有冇听我做电台节目啊？ 有啦，呢度做 Lonto 五点至六点星期六。 哇、哦，你真系啊，真系 fans， 真系 fans 啊！因为其实咧就因为即系实在太多香港嘅朋友即系移咗民去多伦多啦。咁我就即系有见及此，好几年前开始啊，好吓喺嗰边都即系每个礼拜做一次节目吓、啊，寄过去俾佢哋。即系其实就是。不是俾佢哋，是俾你哋噶嘛？大家连 我开头以为是 拉咋， 即系播翻 旧嗰啲 港台嗰啲嘅。 我唔系，你唔听我嗰一开始我就讲我系欢迎大家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噶嘛？唔得噶，唔可以将港台嗰啲播嘅，唔得嘅。 初佢卖广告嗰时候，我以为系咁啊，因为呢度好多 节 目都系咁噶嘛。 哦，系咩？哦，咁啊冇啊，冇收钱添嘅，即系纯粹系大家 系啊。 啊 你同你个仔好似两兄弟啊！ 哦，多谢多谢多谢，即系你 你 即系 两边数， 唉，即系你话佢老啲，又话我乱啊！ 两个都乱 ，多谢晒多谢晒。Anyway， 喂，系讲咗咁耐啦， 系啦 系啦，咁你香港有冇应该有好多亲人喺度噶仲？少啦 ，OK， 咁全世界都有、有听，总之喺多伦多都可以听嘅，一齐拜早年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多谢。 牛年咧，系啦，牛年一定大家精神爽利、疫情快过。OK， 佢听到啦，好啦，我而家咧就特别点一只歌俾你咧，我谂你哋冇印象，因为如果你唔系好资深嘅乐迷咧，即系嗱，讲开又讲啦，唔系几好意思，即系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又甚至乎啊，多倫多有啲朋友都前日啊已經第一時間咧 WhatsApp 我，問我係咪真嘅。咁就之前有個歌手叫做台灣歌手叫沈雁，你識唔識啊？ 啊，聽過啊。 沈雁咧就係搭浪嗰個沈雁啦。咁佢即係個故仔我都講過㗎啦。咁啊好曾經即係引起一個好大嘅轟動嘅喺香港。佢第一次由台灣嚟嘅時候，咁我呢時候再講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聽聞咧，即係一路傳啊，就係喺聖誕節嗰陣咧，佢就過咗身。佢就喺美國住嘅，佢移咗民美國好耐啦。咁對我嚟講又好個心好唔舒服，因為佢係我嘅 partner 嚟嘅，即係咁，所以我而家同Vince 不如唱呢隻歌啦，即係你唔係揾咩悲嘅歌，啱啱好呢就係一隻情歌嚟嘅，即係好輕鬆嘅情歌，用國語同埋用粵語唱㗎噃。咁又係當年就係我同沈雁唱嘅，咁係好懷念佢，係一個當年嘅全香港嗰啲宅男女神，真係好多人去擁佢嘅，即係佢嘩佢嚟到嗰陣真係好。样又靓，声又靓啊！系咁啊 ，OK。 如果你第日得闲咧，有机会再唱呢只《青葱》啊！ 哦，有机会，随时都得嘅，随时都得嘅，随时都得嘅。 Okay， 我都好中意，多谢晒你电话，拜拜，拜拜。呢只歌咧就系、是、当年我同阿沈雁合唱，叫做《爱神的影子》。咁就多谢郑国光老师咧，为我哋即系撮合咗呢一个台湾同埋香港嘅合唱。 心事愿能知，犹记当年我共你，就像搭浪那一对。 When I 只身为何有望，他说 至少先知， 我原是 像神话中的小故事，陪你水中去，似浪里的月，更盼会长了飞。 这首歌原本是一首英文的情歌，是我揀的，揀了之后呢就请郑国光老师就写了《爱神的影子》，歌词里面就有说，尤其当年我共你就像搭浪那一对， 为了什么看着我， 此刻心事愿能知，万语千言夕阳里， 愿你能够记心底，爱的笑话 天白地，我摘一朵送给你， 轻恋人们，我愿送给你一份美丽的心意。我将祝福话送给你，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希望沈雁小姐 rest in peace。我哋香港应该好多都记得沈雁，因为当年佢喺我哋香港电台嘅青春交响曲嘅九龙公园之夜咧，就首次亮相嘅时候咧，就引起咗超然嘅轰动，总共有100,000人去咗个公园嗰度，就系因为沈雁。好，睇一个钟9:54，我哋听多个电话先。喂 ，Hello，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啊，我系 May 啊，你好。 系咩话？听唔到嘅 May 啊，系咪啊？ 系啊 ，May 啊。 阿 May， 阿 May， 阿 May 听到啊，听到啊，唔好意思，系啦。诶、hey, ，心急咗嗱，调翻转啦，你点咗唱先，然后我哋倾偈好嘛？ 好啊，我知道差不多时间要报 时了。是不好意思啊，不好 意思啊。不要紧啊，好啊，其实好，因为我想听晒整首歌啦。我头先有位听众，第一位听众都听播唔晒首歌。 系噶，冇办法。你想听咩歌先？我哋要可以准备啊嘛。 OK， 小凤姐的《顺流逆流》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啦，咁啊，顺流逆流咧，希望咧喺牛年，你啦，同埋你嘅家人啦，都好顺流。啊，冇逆流嘅，啊逆流过咗啦。啱啱我哋只歌啱啱调转嚟唱啊，叫阿边时，叫做逆流顺流逆2020咧，真系逆流嚟嘅啊。 系啊系啊，大家都经过即系啲唔开心嘅嘢，系啊。 2021就唱顺噶啦，咩冇问题 啊？系啊系啊，希望系咁啦。 一定啦，你喺香港打嚟嘅系咪啊？ 系啊，香港打嚟嘅。我首歌特别系点俾妈咪听嘅。 好啊，佢听唔听到啊？噶而家。 佢喺天堂听紧。 哦 ，OK， 咁啊，真系听到啦，即系听到啦。 系啊，佢系小凤姐嘅忠实歌迷，佢特别喜欢呢首歌嘅。 好啊，咁就话俾佢听，我哋唔使担心，我哋喺香港而家我哋会系即系吓战胜疫情，牛年咧就会开开心心啊！咁啊，佢喺天堂都会保佑我哋。OK。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多谢晒阿 May 嘅电话，多谢你嘅点唱。 OK，thank you。 预祝你新年快乐啊！ 大家咁话，多谢你啊， 好，拜拜。 OK， 拜拜。 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伴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两手守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逝去光阴得过顺逆流，每火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在乎只因心中已远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两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泪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 要聚集在仰光大学附近，全副武装的警察封锁大学入口，附近有两部水炮车戒备。一名示威者说将继续坚持直到获得民主军事独裁统治下台为止。示威者不断举起三只手指的手势，象征反对专制管治，由挥舞代表国务之政昂山素姬所属全国民主联盟的红色旗帜。印度北部有冰川断裂并冲向大坝引发洪水，官员指最少7人死亡，大约125人失踪。事发在星期日早上，断裂的冰川属于喜马拉雅山冰川一部分，大量洪水连同石块和灰尘涌向下游，冲毁一座水电站。据报当时大约150人在站内工作，另外有超过10名在另一水电站工作的工人被困一条隧道内。当局向相关地区发出警报，要求居民疏散并展开救援工作。全国救灾应急部门说已经派出4支救援队前往救援，总理莫迪说正密切注视情况，为所有居民的安全祈祷。政府又指空军准备好协助救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 开心。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新一年我最想抌走的是工作啊，呢几年都攰啦。钱是紧要，但是身体仲紧要啊，不如把握时间好好休息多啲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间，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时间到了10:09，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每个星期日都有2000靓歌再重聚。今天呢依然都是很就是在个几月来两个几月来了应该是。都是两个钟头。不过不紧要，由现在到11点我们依然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同埋等着你的电话。1872388已经有人 打通了啦当然。喂喂喂。 Hello,Albert。 Hello, 你好，你是哪位？ Donna 有识唔识嗰只歌啊？有冇听过啊？ 我记得你介绍过呢首系反 调。嗱，我唱几句俾你听啦，嗱，系啦。On a wagon bound for market, there's a cat with a mournful eye. High above and there's a swallow.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嗰只咧嘛，都仲未唱到氣慾喎，氣慾係你個咧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正唔正啊？送俾你， 好听啊！多谢你， 送俾你喎，叫 Donna 添，咪其实咧就讲真，就唔一定系呢只嘅，有一只叫 Donna 嘅，都系诶嗰啲怀旧60年代嗰啲情歌嚟。诶、哎，咁啊 ，Donna 点啊？ 我同你拜个早年先啦，祝你身体健康多謝 ，Evergreen。 多谢多谢，我祝我 Evergreen 好啊，最中意听呢只，系啊，最紧要唔好借啊嘛。 你做几个礼拜咧，咪话把声未好翻嘅，而家好翻未？ 好翻晒啦，听唔到咩？一啲问题都冇啦，因为唔知噶，因为嗰啲好多嘢影响噶嘛，唔想多讲啦。不过而家咧，总之好似我哋疫情过咗啦嘛，唔使多讲啦。2020咧就快完，已经过咗咯。咁2021咧牛年嚟啦，开始啦，系咪啊？一切顺利啦，咁精神好多，把声都靓翻噶啦嘛。 好， 好啊，多谢。 有嘢想问你啊。 系，请问。 我谂好你咧最近出席，唔系最近嘅，即系都出席啲场合咧，全部都系戴帽咧。我想问你屋企系咪好多顶帽？ 冇咩最近啊，都十几年啦。 系咯系咯， 你又唔系好多？ 系咪超过100？ 几百到啦，唔系 嘅。 哇！贪方便啊嘛，我最懒嘅人嚟噶嘛。因为以前 我想见下你冇戴帽啊。 哦，可以，好多我啲朋友成日都见噶，我成日都唔戴噶啦吓，咁啊，根本冇咩特别嘅，好多人都以为我系张卫健啊，或者系侧田啊，唔同嘅，佢哋系叻嘅，佢哋靓啊嘛个头啊，咁但系其实我有头发嘅。 哦，你个 style 嘛。 不过其实咧就系我长话短说啦，话俾你听点解我会戴帽咧，就系喺 N 年前咧，我以前喺 TVB 成日唱歌噶嘛，成日做嘢啦，有主持啊咁。因为有一次就即系扮牛仔，成班人一齐同阿汪明荃啊咁样一齐就着牛仔装，咁戴啲顶牛仔帽。咦，几得意喎！咁原来咧，咦， 咁咪唔使吹头咯，系啊，咁咪唔使整头咯，因为整头好麻烦嘅上电视。以前咧就又要喷发胶，又以前好好兴嘅嗰个年代咧，好要吹到好硬噶嘛啲头，男男女女都系咁。咁咪从此之后咧，咦，咁不如我次次都戴下帽，咁我唔使整头咯，咁真系咁样嘅，咁样开始。咁之后，咦，都几得意啊吓，好似又唔使搞头，又可以衬下衫咁，几好啊吓。咁啊帽啊唔系净牛仔帽，已经好耐冇戴牛仔帽啦。全部都是啲跟翻啲時裝嗰啲帽咯。咁我日日都戴緊帽，而家都戴緊帽嘅，因為我如果打波咧，去戶外運動咧，即係戶外打波咧，一定要戴帽啊，要遮太陽啊，咁啦，係咁啦，咁啊答咗你啦。 我希望喺 online concert 見下你冇戴帽個樣。 咩 concert 話？咩 concert 啊？ 你喺 online concert？ 哦 ，online concert 未啊？就而家做緊即系内地嘅，即系直播紧内地嗰啲 concert 吓，香港我会做翻噶啦。OK，好啦，咁啊，多谢。咁你系咪点歌啊？ 系啊，我想点首歌纪念啊 ，Christopher Plummer。 哦 ，OK， 系啊，我啱都想讲啊，啱啱收到新消息咧，就系、是、我讲俾大家听啦，你知道啦，《仙乐飘飘处处闻》嗰出电影啦，你梗系有睇过啦，《The Sound of Music》。咁里边个男主角咧就叫做 Christopher Plummer。咁佢咧就叫做基斯道化旁马啦，吓咁佢就做嗰个上教啦。咁啊，佢唔系净止识打仗，仲要揸住个吉他唱民歌，所以咧我自细已经好深印象，我好中意呢一幕，即系唱民歌呢一幕嘅。系咪想点嗰只歌？系咪想点佢嗰只歌？ 系啊，想听阿 Albert 你 solo 可以，冇问题啊。 系 Edward。 O K， 弹埋吉他都得噶。 好啊，多谢你。 咁当然啊 ，Vince 都会佢中意就会加入我哋，唔使练，唔使夹嘅，唔使练噶啦。OK， 多谢晒 Donna。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系啦，咁呢出电影咧里边好重要嘅角色就系基斯道夫庞马做嗰个上教，咁佢两次咧就唱呢只歌，第一次咧就喺屋企里边啦，唱俾佢哋家人嗰啲小朋友听咧，咁最重要嗰次咧就系佢哋要逃亡啦，咁之前喺个演唱会嗰度咧就再唱一次添。歌名叫做 Edelweiss， 系雪绒花或者叫小白花，系澳国嘅一种花朵，一种特色。澳国即系澳大利 Australia。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Edelweiss 就是这一朵小小的雪绒花啦。基斯图法庞马除了做这一出仙乐飘飘处处闻，又做过很多无数咁多戏，我大部分都有睇，一个很出色的演员。不过他都颇长寿的，九十几岁的了，现在刚刚就是逝世。我们以后呢就在澳国的山头迎着风的这些小小的雪绒花呢，就应该可以纪念下 Christopher Plummer。Edelweiss， 再接一个电话啦。喂喂喂， 你好。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是阿柔啊。 阿柔啊，是不 是？ 是 啊。 是很温柔的柔啊。 是柔然的柔。 柔然，哇，柔然又更适合我。最喜欢的那些歌我都是很好的。即是悠然，即是忘返，哇，在大自然啦，好轻柔啦，是好闲日啊，嗰啲咁嘅感觉啦，个柔 字。真的我个人都是咁样。 是啊，哎呀，听你把声都是啊，温柔啊。咁你你知唔知道呢，即是嚟緊嘅下个礼拜日呢就已经是年初三啦。兼且是乜嘢，兼且是情人节。 情人节。 是啊，哇，你会唔会就住今日呢一个电话呢有啲点唱，除咗拜年呢就可以点俾对方听㗎喎。唔使送花啦、 啊、 今年。有啊有啊，咁你讲啊，你讲你讲啊，情歌大把啊呢度。 想点Somewhere Out There 俾喺远方的男朋友。 哇，真的 sweet 啦。是、哦、他真的 somewhere out there,、啊、在远方的某处哪里、啊、 嗯， 在 一个不方便 讲。啊、不方便讲啊，怕穿波 啊, 啊。你怕哪个听到啊，他讲哪里而已，一讲哪里就知道了，即刻是不是？ 是 啊。哦，那是，如果是识得你的朋友就知道，哦，原来他就是辣这样的。是不 是, 是, 是有些朋友未知道的，因为。 都是啊。 哦 ,OK, 那就保持这个秘密啦，越神秘呢就即是好像 越是 Valentine's Day 那种感觉。是两、个人的事来的嘛。好啦，咁佢系咪听到噶？佢会唔会听到你嘅讲嘢？ 应该会听到啊。 应该会听到，好啦。咁你需唔需要同佢讲几句说话咁啊？ 我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哇，真系好啊！呢、這个虽然天各一方，咁但系咧最重要咧就系经过呢啲电波咧就可以好亲密地接触，仲有一首靓嘅歌曲，系咁多咯，系咪啊？ 嗯。 OK，Thank、okay, you。多谢你打电话嚟，远方嘅佢都会一起听到呢一首 Somewhere Out There。Somewhere out there, if love can together somewhere out there, where dreams come true. Somewhere out there， 喺好远嘅地方有个电话嚟咗。喂喂 喂， 你系边个啊？ 我系 Kristen 啊。 系咩话？你再慢啲讲，清楚啲讲。你系边个？ 我系 Kristen。 Kristen， 哦 ，Kristen， 话个名好特别喎。边个同你改嘅？ 哦，妈咪帮我改嘅。 妈咪帮你改啊？你好中意啦，梗系系咪啊？ 是啊， 是啊。好啊 ,Tristan, 你几多岁啊？ 我八岁半。 哇，八岁半啊，咁 exact, 咁准确地啦，八岁半即是半年后你先再生日啦，就会变九岁啦，是咪？ 嗯，是啊。 是即是你而家是读緊小学嘅啫噃。 是啊，小学三年班。 三年班啦，是啊，哇，三年班是咪喺屋企上堂啊？而家仲系。 是啊。 习唔习惯先？ 习惯。 中意翻学定中意喺屋企上堂？ 中意翻学多啲。 点解？ 因为可以同朋友倾偈，可以同朋友玩。 翻学唔系倾偈同埋玩噶，系老师亲自面对面咁教你啊嘛，系咪好啲噶？系咪啊？翻学咧，不过又要早啲起身，你唔怕咩？ 我都唔怕。 哦，你翻系咪翻朝头早噶？一早起身嗰啲噶？ 我系全日噶。 哦，全日添啊！哦，咁啊，晏昼就放学翻屋企先做功课。咁咧，好啦，咁啊，翻去好多同学咧，我相信都大家互相挂住你噶啦。有冇通电啊？有冇同啲同学打电话啊，或者 WhatsApp 啊咁样嘅？ 有啊，我用 Teams 咯。 哦，大家同学都用噶啦，系咪啊？ 系啊。 交功课用乜嘢啊？ 交功课都系用 Teams 咯。哦 ，OK， 哇！而家真系八岁半咧，已经好叻噶啦，玩电脑，习惯晒啦，系咪啊？咁啊，有时夜晚会唔会偷偷地好妈咪唔知咧，未瞓觉，然后同啲同学喺度通电啊？ 唔会， 唔会噶，唔好嘅，系瞓觉就瞓觉啦，嗬。好啦，嗱，你咁叻咧，打电话嚟啦。你可以点唱，你知唔知啊？ 知道。 你想听咩歌啊 ，Tristan？ 我想听 Today。 Today， 你边个教你噶呢只歌？ 呢个系我幼稚园跟得住教我噶。 系啊，哦，幼稚园已经有学呢只歌咁好噶，哇！呢间幼稚园真系叻。OK， 咁咧多谢晒你电话啦，我就唱 Today 俾你听啦。你系咪心里边会跟住我一齐唱噶？ 都会嘅。 你识噶嗬？不如咁啦，唔好话心啦，而家即刻同我一齐唱啦！嗱，你试下跟我几句啊。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一齐唱。Still cling to the vines，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系啦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今日个电话窒窒地添 ，Today 个电话窒窒地。多谢晒 Tristan 嘅电话吓，多谢晒，拜拜， 拜 拜， 拜 拜，学业进步，祝你新年健康愉快。Today I'd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I'll slip in your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我哋珍惜今天 Toast To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分别将旺角海富苑、海裕阁、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同埋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在指定时间前接受检测。其中长乐大厦受检人士要在晚上11点半前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6点半左右完成行动。至于海裕阁和惠利大厦的受检人士就要在凌晨2点前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7点左右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内人士如果今个月5号至今日期间已经检测并能够出示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相关证明，无需再次受检，但仍要在处所内等候。如果个别非当区居民逗留在受限区域内会造成不合理困苦，政府人员考虑个别情况之后可酌情处理，俾他们留低个人资料之后离开。本港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4宗是本地个案，当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20几宗。机场三跑群组多一人确诊，累计28人受感染，一名确诊孕妇是早前确诊者的同住家人。当局指有人刻意隐瞒孕妇是紧密接触者，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再多11座大厦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卫生防护中心说，未到新年已经有市民较频密聚会，令人担心。有确诊个案来自大型家庭聚会，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亦要考虑是否有需要去年宵市场。如果要去，亦尽量选择人流较少的时间，同时注意双手清洁。网台主持人杰斯今日再被警方国家安全处拘捕，被控4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听日将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杰斯同另外两名同案女子在去年11月被捕，涉嫌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及洗黑钱。警方當時指有人在社交平台發起眾籌，聲稱籌得款項會用作支援因示威離港人士，懷疑有人非法挪用和處理部分款項，並且資助主張分裂國家活動的人和組織。 教中方濟各就緬甸局勢發表講話，表示將同緬甸人民團結在一起，敦促當權者為民眾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方濟各星期日在聖伯多祿廣場發言時提到，他曾經在2017年訪問緬甸，正密切關注當地局勢，期望緬甸實現社會正義、國家穩定，並同民主和諧共存。緬甸再有數以千計民眾上街抗議軍方發動政變，示威者聚集在最大城市仰光，要求釋放國務資政昂山素姬。有報道指，東南部一個城鎮的示威現場傳出槍聲。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間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日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稍後驟雨漸轉頻密，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除夕和農曆新年假期天色好轉及溫暖。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爵士吉他手 Alan Kwan 关家杰。今天想同大家介绍一个被誉为爵士之父的爵士乐手 Louis Armstrong 路易斯·阿姆斯唐。就算没有听过他的名字，都一定听过他的首本名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他算是第一个将爵士乐带到全世界和令到他普及化的爵士乐手。他1901年出世，很小的时候他不喜欢读书，所以他很快就转学，然后就去参加一些合唱团，就为了帮补家计。也在没多久之后，他就学了吹小号。他令到爵士乐有最大的突破，就是他的即兴和耳声，即是 scat singing。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即兴这样东西了，但那个时候的即兴呢，就是集体的即兴，就是说整队 band 每一个乐手都一起即兴。但是他在他的专辑里面呢，就有个人的即兴了。他的即兴呢，在当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之崭新的做法。他会根据个旋律，然后改变一些音符，有的时候会慢一点，有的时候会快一点，有的时候会多几粒音，有的时候会少一点音，所以令到人家就会觉得不知道下一句他会吹成怎样呢，就多一些新鲜的感觉。而另外一样他改变了爵士乐的东西，就是 scat singing 耳声。讲到 scat singing 呢，其实有一个故事的。有一天呢，他在录音的途中跌了份谱，他不但没有慌张，即刻呢就即兴一些旋律，再即兴为歌词添。就是他这个小小的意外呢，就改变了整个爵士乐的历史和发展了。既然他是对爵士乐影响力这么大啦，希望大家都会抄翻一些他以前的作品来听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的山幽静下雨，看世山这般天色清朗，歌满村情是往日浓，愁是这阵心，未知东山的我 期待雨中多失意，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落，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丝，回望已恨迟，难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却忍吃宽恕，雨过了后方知当初不智，作了决定不必牵挂住。你要接受今天身边一切，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 时间到了10:39啊，哇，得翻四个字啫。一路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今日嘅拍档系阿 Vince 阿泳师啊，咁啊佢诶劳苦功高，咁啊佢就左右手都好灵活嘅，所以左手弹钢琴，右手弹 keyboard 啊，个嘴就唱歌啦。你可以点 Vince 唱歌都得噶，如果你打到电话嚟的话，18723888就系我嘅电话。而今日咧，我哋一齐拜早年，兼夹咧就预祝即系下个礼拜日我哋唔会出现。嘅情人节，因为下个礼拜就年初三啦，我哋都等大家所有人咧翻屋企拜年，我哋就播十大金曲嘅，咁啊会停一个礼拜，然后咧就再系年初三嘅七日之后咧，就应该再翻嚟啦。喂喂喂，我哋听呢个电话先。喂 ，Hello， 你好 ，Hello， 系你好，你系边位啊？ 我系 Sandy，Sandy 系啊，所有嗰啲打电话嚟嗰啲。朋友咧，嗰啲名字尤其女仔咧，多数都有一只歌咧，系唱。你知唔知有只叫 Sandy 嘅歌啊？ 呀，好耐啦。 好耐啊，耐成点啊？都唔对我嚟讲唔算耐。其实咧，你有冇你嗱？我考下你，你知唔知先？其实知唔知喺边度嚟？ 系应该系 喺出戏嚟。系啦，知啊，揸住煲茶系。 呀 即系佢唱 Sandy 系 Sandy， 唱俾啊。ONJ 聽的 Living John 好啊 Sandy How are you？ 你好 幾好啊，你們呢？你同 我們 OK 的啦， Vince 都有很多音樂的製作啊，這樣的很大對於 我經常都聽你們的節目，所以都知道很多關於你們的你們香港的資訊啊 那些，因為 Vince 都是一個全職的音樂人，所以在這個疫情當中呢都會有很多改變要適應，但他也有工作，不是說只是要去演唱啊那些啦， 希望疫情快啲过啦，个个都会好啲啦， 会好啲噶啦，系啦，应该会好。咁好彩咧，我哋亦都有二千靓歌，无论疫情几时，我哋都会永不间断地同大家接触啦， 加油啦， 加油啦，系啦 ，Sandy。头先讲起咧，就即系拜年啦，你会唔会咧？或者情人节，你会唔会有一个对象想讲？ 暂时未有，因为我哋都系，因为我系加拿大打嚟嘅，所以都 系咩？ 呢边都比较麻烦啲咯，因为呢边都暂时都系 冰天雪地，封住晒， 系啊，同埋都系楼家令，个个都唔准出，即系免得觉得唔准出街咯，而家都比较麻烦少少咯。 系咪？尤其是中国人咧，就会即系小心啲啦，吓有啲 会噶，我哋都比较小心啲咯。我哋都即系尽量，即系譬如我要翻工嘅就翻工，如果放工之后就尽量都系翻屋企啊，或者 weekend 至即系去买一次餸啊，咁就即系变咗，因为。即疫情就比較，我哋住嗰個區就好少少，咁但係其他區就比較嚴重啲，咁所以都唔知啊，我都封咗成個幾月噶啦，所以而家都封到都好悶啊！你哋都好，你香港都可以飲 開始， 但係我哋冇噶啦，啲酒樓全部都閂曬，即 係 唐人酒樓。 系 啊，即 系 只可以做外卖咯，咁所以嚟紧啊，即系新年啊，我哋都系 諗住都係只可以買外賣翻屋企食啊，即係拜年啊，全部嗰啲都要今年係完全冇噶啦，今年 冇啦，大家傾 比較麻煩啲， 係啦，傾下電話啊，視像電話咁啊算啦， 可以拜，唯有係咁咯， 唯有就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呢度咧，同香有香港有冇親戚朋友喺度啊？仲 有啊，即係順便啊，今日係我生日，係新年生日嘅， 哦，恭喜恭喜，係 啊，係咁，所以收到好多朋友嗰啲啊 WhatsApp message 啊 ，Facebook message 啊，咁都。顺便喺度，即系同佢哋讲声，大家都 take care 啦。 take care 香港嘅 最紧要啦，吓你加拿大喺多伦多啊，而家 啊系 Toronto 嘅。啊 Toronto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落雪落得嘅。勁勁啊！ 今年比較好啲，今年就唔係咁多雪，就有即係都會有，但就唔會話大風雪，就試過一兩場咁樣啦，都唔係咁嚴重。咁仲今年都冇話零下三四十度啊，咁今年叫做都好啲。咁今日都係十六七度咁樣咯 ，wind chill 啦，我哋計埋 wind chill 都 計埋 wind chill 都係零下噶啦，係咁嘅。anyway 好啦，不過唔緊要啦，佢出邊大風大雪都好啦，最緊要喺屋企啊夠温暖， yeah, 家庭咧就係最佳嘅嚇，唔好話講避難所啦，係我哋個竇嚟噶嘛，我哋個 home 就係我哋最温暖嘅地方，係OK 咁啊 Sandy， 咁啊即係希望你牛年嚇、身體健康，所有嘅家人都係新生愉快 ，OK 咁啊。情人节嗰日下个礼拜年初三我哋唔出现啦，头先啱讲过唱只， 咁大家有个 Happy Valentine's Day 啦。 好啊，咁啊唱只情歌先，等我。如果你多伦多唱翻只英文嘅情歌，不过咧本来系中文嘅情歌，你唔系好明咧，我依家唱你就知噶啦，应该冇乜人唱嘅呢只歌。咁啊，因为呢个版本咧系即系。是 Anders Nelson 作的，咁我哋独有。 哦、oh, ，OK， 好啊， 其实为你钟情啊，为你钟情嘅英文版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你应该未。 好啊，好啊。 多谢晒 Sandy 嘅电话 ，from Toronto。 Okay, thank you, OK。 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好 romantic 嘅一首歌，多谢 Anders Nelson 佢嘅歌词创作。为你钟情，英文版叫做 I do, I do. For the first time, I'm in heaven, like an angel on cloud nin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lifetime.Just to hear you say that you'll be mine 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Spend a lifetime full of passion Won't you treasure every wordI say, as I take your hand with this land of gold, you and I will be as one. And when you hear me say, I do, we'll be lovers till the end of time.People smiling, some are crying, though the tears are tears of joy, is our moment, precious moment, when we tell the whole wide world we're one.When I hear you say, I do, I do. time 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is a moment, our precious moment, when we tell the whole wide world we'll like it? I do, I do. 这歌就叫做 I do, I do. 当然讲紧 I do, I do 嗰种誓词啦，为你钟情嘅英文版嚟嘅。I do, I do. 答十啦，再听电话先，争取时间。喂， 喂，你好 ，Albert。 哎，你好啊，终于有个男的，好多都系女士，几好啊！哎，呢个笑声真系开心啦。哎，喺边度打嚟？喺边度打嚟？ 我在英国的你不要打过来的。 哇， 我就五年前呢我打通了一次。 是啊。 当时呢就你呢就帮我唱了一次歌，就叫做喜欢你。 哇， 唱得非常之动人，非常之怀念。 感激啊，五年前你都仲记得死啦，我不太记得，不过我记得都有好几位朋友在利物浦打过来的。多谢你啊，再来，你叫什么名字啊，请问。 我叫 Bernard 啊。 Bernard。Bernard， 点解会去咗利物浦住噶？ 我因为工作间关系啦，因为我喺利物浦大学工作噶嘛。 哦，你喺利物浦大学工作嘅，哦，你教书，你唔系教书系咪啊？你系咪教书噶？ 你估中啦，你估中啦， 哦，你教书即系大学教授嚟喎。是不 是咁就係、是、都做咗好多年啦。咁利物浦大学呢我哋出咗好多个好出名嘅校友啦。 係咩？ 其中一位就係香港嘅第一任特首，就係、是、利物浦大学嘅畢業生啦。 哦，係呀、啊。喔、哦、原来董生係喺利物浦大学畢業嘅，我真係唔係真係背啦，我係。不过呢反而呢我。 因为呢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呢佢哋董家呢就係、是、航海嘅。 係呀。 係呀 係呀係呀係呀。 咁、 啊啊啊啊啊、 利物浦係以前呢，以前即係好多年前呢，係五十年代嗰陣时呢 做船业嘅嘛。 你点样去嘅呢？ 係。 即係你打又答啱啦。 係呀、啊。 咁船喺边度去嘅呢？个船喺边度去嘅呢？喺利物浦出发的。 係係。系啊， 咁利物浦咧，当时咧系一个非常之嘅重要嘅港口嚟嘅，即系渡船业咁样啦。咁、 哦、 所以董家咧就系、是、派咗佢哋两个仔，就唔系净系董先生，就同、是、埋董建成先生咧，亦、 哦、 都两个仔咧就派嚟利物浦嚟我哋嘅Marine Engineering 哦，读 engineering 嘅佢原来，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好啊，咁啊，真系，真系你唔讲唔知，点解会系利物浦？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原来真系个渊源就系做船业，系又好出名噶啦，利物浦就系。不过对我嚟讲咧，即系我就。即系我冇识咁多呢啲嘢啦。不过咧，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今晚利物浦对曼城，我系球迷嚟噶。你会唔会睇波嘅？请问我呢个大学教授都忙。 我住喺利物浦，当然要支持利物浦啦。咁、 啊、 我一句话咧就话咧，利物浦必胜。 You'll never walk alone, Bernard 啊，你真系有名喎、 啊， 真系啊！ 梗系啦，我哋自己。唉，真系今晚嗰场劲啊！不过真系我都好希望利物浦可以即系打翻好啲啦，因为呢一突然间有一两场波佢耷得好犀利，因为伤晒啲中坚。诶，唔好讲咁多，因为如果心机旁边嗰啲唔系球迷咧，唔知我讲乜。不过 anyway 就即系利物浦咧系。好多音樂嘅淵源啦、啊，嚇、啊，即系 Beatles 係咪啊？即係哇，即係都係喺嗰度啦。 如果你下一次嚟利物浦咧，咁我咧就請你去 Beatles 嗰個 Craven 嗰度，咁飲下杯酒，聽下啲唱歌。 佢個發源地係咪啊？会唔会有、 啊、 会唔会有一对、 啊、 我未嚟过啊，就係、是、我成日都讲话我会其中如果有机会再出埠呢，即係我有时间去到英国一定去利物浦，即係一定去即係潮下城啦。嗰、那个地方而家即係 Beatles 嘅发源地，有冇人喺度唱 Beatles 嗰啲歌呢？ 有好多人嘅，非常之出名嘅。有啲朋友咧喺日本啊，喺全世界各地嚟揾我嗰時咧，佢特登啊指明一定要去嗰度飲翻杯一pint啤酒嘅。所以如果你嚟咧，一定要去。咁如果你揾我咧，好簡單嘅，你上個網揾我的名咁啊，可好容易揾到我。 係啊，即係貴姓啊？ 係啊。姓韓啊， 韓國嘅韓 ，Bernard Han 係咪 ？OK， 好 啊，咁啊揾到你，咁啊如果去到利物浦一定揾你啦，我又一定會睇波啦嚇，即係去一定噶啦。咁 我 亦都有好多啲朋友喺度。 利物浦嗰度咧，我哋大海利物浦 football 嗰度咧係長訂一張台嘅，係 咩 咧？ 哇！呢個好消息啊！ 俾一張飛俾你先。 係啊，因為我最驚就買唔到飛啊。 我一定會問一問咧。咁啊，除咗睇波之外咧，就仲有食一餐飯嘅。 哇！ 呢 個全世界最大嘅禮物啊，係我近期，唉，睇波大過天啊，唔食飯都得㗎我。 利物浦大學咧，你唱翻一場歌咁啊得啦，就俾張飛你㗎啦。 我驚佢哋唔知我係邊個，又唔知我唱乜，我唱中文俾佢哋聽啊，都得㗎喎。你不如咁啊，你而家 洗耳恭聽啊，洗耳恭聽。 喂 ，Bernie， 我哋而家喂阿教授啊，我哋而家就即係 rehearsal 一次先。你想聽咩歌？我唔知你想聽咩歌。你即刻唱一隻嚟試 下。嗱，呢次咧我咧就聽英文歌啦。 好啊， 英文歌咧就係兩隻咧就任你揀。 好啊， 一隻咧就係The Cruel War。 哦，你真係知心啦。 The Cruel War is raging。 如果唔係咧，如果你呢支歌唔係好記得嘅咧。一支簡單的 500 miles， 咁啊兩支歌隨便你唱邊支啦。 哇，真係 兩支你應該唱得非常之動人的。 兩隻我都識嘅，不過咧 The Cruel War 咧就真係從來未喺呢個節目度唱過。因为咧，我啲 partner 咧，佢都吓咩歌话，佢哋唔知噶嘛。即系我哋呢啲几廿年嘅民歌友咧，即系 Peter Paul Mary 啲拥趸咧，即系我哋唱民歌大嗰啲咧，先至会识嘅 The Cruel。不过500 miles 咧就系人都识噶啦。好啦，就不如就 500 miles 啦。咁啊，多谢你，即系五年。 多谢你。 喂，你不过以后咧就唔好五年先打嚟一次，得唔得啊？ 咁每年打一次 咯，每年打一次起码啦。哎呀，不过 Andy 你未打嚟咧，即系如果我有机会去利物浦咧，一定即系去拜会你，一定 OK。 好， 好嘛， 咁我一定去招待你。 好 OK， 一言为定。好，拜拜， 拜拜， 拜拜。哇 ，Cruel War 啊，真系残酷的战争啊！本来咧我都识嘅，不过好似残酷得滞，过年啦，唔系几好啦，不如唱500里啦 ，500 miles 啦，阿 Vince 你弹住先啦。因为呢只歌咧就系、是、全世界我哋弹民歌嘅或者喺学校啊都会唱嘅一只歌嚟嘅。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So blow 100 miles.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500 miles, 500 miles.500 miles, 5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500 miles. Not a shed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home this way.There's a way, oh, there's a way. There's a way, oh, there's a way. Lord, I can't go home. There's a way.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500 miles, 500 miles, 500 miles, 5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500 miles.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超过500里外的利物浦朋友，你们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牛年，农历新年快乐。我和阿边士在这里跟大家预祝牛年大家都快乐。我们下个礼拜就会播十大金曲，然后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会重回二千靓歌再重聚。而今晚呢，希望大家一个甜蜜的美梦，一如既往有咁 sweet 得咁 sweet 的 sweet dream。 Good night.